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连着两天，沈仁杰都没来报告过异常。林叔倒是去孙宅外面逛过一回，没什么动静。女佣照常出门买菜，陆祖德偶尔也在院子里玩耍。林叔没有惊动他们，只是在暗处观察。他还看见女佣带着一名医生进屋，不久之后又把人送走，似乎的确是请过来给女主人看病的。但从观察结果来说，这是一户很平常的人家，除了二楼卧室的窗帘始终没有拉开，即便白天也是如此。就算孙氏的病情反复，总不可能一点阳光都不想看见。他去问了沈仁杰，沈仁杰也说白天没见过有人拉开窗帘。林叔准备隔天借探望之名再去一趟孙家看看。他在沈仁杰那儿消磨一会儿，眼看跟月定堂约好的时间就快到了，不得不起身走人。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孙家后门，等于绕着小洋房走了一圈，抱着可有可无的希望，期待窥见一点什么线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看见一个人从孙家后门出来。那人戴着顶帽子，步履匆匆，半低着头，一看就是不太想被人发现的做派。非但如此，林叔还觉得此人好似在哪儿见过，想也不想他立马跟上去。远远的，对方走出街巷，左拐右绕，进了一家中药铺。林叔等了半天，等到对方提着药包出来，在他抬头看路的瞬间，林叔也终于想起这人到底在哪儿见过。黄包车夫。那天晚上，孙氏上门哭诉孩子不见，求他们帮忙，拉着孙氏去巡捕房的就是这个黄包车夫。眼下他穿着长袍，显然已经不是黄包车夫的打扮，难怪林叔一时没认出来。难道孙氏求救的源头是出在此人身上？林叔满腹狐疑，跟在那人后面。眼看他又回到孙家的小洋房，像之前一样从后门进去，林叔这才转身折回刚才的药铺，拿出点钱贿赂柜台上抓药的小伙计，问他刚刚那人抓药的药方。 手乌藤、酸枣仁，这些是有什么功效的？ 这是助眠安神的方子，不过量下的大，我原本不肯给那客人抓的，过犹不及，这用在人身上肯定不行。但那客人说是要去喂自家那些鸡啊鸭的，免得他们成日叫个不休，吵人清貌。 孙太太住在小洋房，哪来的鸡鸭鹅羊？这分明是要给人吃的。在林叔眼里，那栋宁静漂亮的小洋房已然变成怪兽的血盆大口，不知何时就会张开，将人连皮带骨吞进去。孙氏也许就是其中一个牺牲者。那张求救的字条并非他无中生有。一瞬间，家宅内斗，主仆不和，仆人联合起来谋财害命，种种猜测接连在眼前闪过。林叔甚至觉得孙氏的确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女佣跟黄包车夫在屋子里对孙氏干了什么，事后又以疾病身亡的借口蒙混过去，在对接监视的沈仁杰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最后充其量只能阻止凶手逃离，却不能阻止孙氏免于杀身之祸。看来拯救孙氏势在必行了。林叔没有贸贸然去闯孙家，而是先去找沈仁杰。沈仁杰还穿着那身洋装在卖西饼。洋人明知道他是男的，但见他怪腔怪调装模作样，觉得有趣，也都愿意买。沈仁杰就用那半生不熟的英文在那儿跟客人比手画脚。西饼店老板乐得生意兴隆，也不去管他。刚送走一男一女两名客人，沈仁杰乍看见林叔没反应过来，嘴里就蹦出 Hello。 别哈了，我有事找你。 林叔心急火燎，一看就是有正事的。沈仁杰不敢耽误，跟老板说一声，在店铺后边将洋装假发扯拉下来，就是脸上浓妆没来得及卸，显得滑稽。 林叔拉着他走到无人的角落处，将刚才尾随看见的一切说了一下。 哼，这还不容易，我现在就去巡捕房喊人，跟你抄家伙杀进去，把他们抓个现行。 你那身巡捕房的行头有没有带身上？ 带是带了，西饼店老板本来也知道我身份，换套衣服不麻烦，麻烦的是这脸上的浓妆一时洗不干净，换了衣服反倒更奇怪。 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你换上行头，咱们先光明正大上门，借机把孙氏和陆祖德带出来问明情况。 好。 沈仁杰勉强收拾妥当，跟着林叔去敲门，敲了半天，里头的人才姗姗来迟。门后是女佣宋姐，她看见林叔先是愣了一下，在瞧见后面一身巡捕装的沈仁杰，脸上的慌乱一闪而逝。 林先生，您怎么又来了？ 这个又字用得妙，怎么着，不请我进去啊？ 哎，哪能呢，只是您来的不巧，太太带着孩子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 他正好，我进来等他。你上回买的糖炒栗子不错，我一直惦记，就是不知道你在哪儿买的，还得劳烦你再去买一回。 话说着，他轻轻拨开女佣，人已经堂而皇之进去，沈仁杰跟在后边。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女佣瞪大眼睛，却不敢拦他们。林叔且不说，单就沈仁杰那身衣服就足够让他发怵的。 这位是巡捕房的长官，姓沈，你喊他沈长官就行了。沈长官可是老闸捕房的后起之秀，明日之星，极受上司看重，不日就将升迁，以后就负责管你们这一片了。 啊、哦，沈长官好。 哎，你们这屋子里的摆设挺不错的啊。 这件是珐琅百兽盘，里面大大小小有100个兽子，虽然是近期的仿制品，但也挺值钱的。那件是中西合璧的花瓶，上边有西洋女子和中国女子，市面上比较少见。我问过了，这要是拿到典当行里，起码也值个好几十。 林叔兴致挺高，如数家珍给沈仁杰介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，简直反客为主，毫无违和感。沈仁杰还吊儿郎当地拿起个花瓶在手里转来转去，女佣战战兢兢没敢接话。 你家太太身体可好全了？ 是，都好得七七八八了，所以今日小少爷闹着要出门玩耍，太太就亲自带他出去了，说是去看戏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 看什么戏？ 这我就不晓得了。 无妨，左右今日我也无事，就在这里等他回来好了，想必他看见我和沈长官这样的贵客也会很高兴的。 啊，这 你还愣着做什么呀，出去帮我买两份糖炒栗子呀，不然等你家太太回来知道你怠慢客人，恐怕是不高兴的啊。 家里没人，我等太太回来再出去吧。不是信不过两位，是太太吩咐我看家，我不能擅自离开呀，不然太太回来是要怪罪的，还请两位先生就不要难为我了。 正常情况下，有客人在，主人家的下人自然不能离开。不过林叔现在急着想找人出来，对他说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。 那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，你去给我们上茶吧。 是。 过了一会儿，茶送过来，林叔又有新要求了。 我有点饿了，你不能出去买栗子，总能做些东西吃吧。 要不我给您下个面疙瘩？ 也没饿到那种程度。没西式点心吗？算算了，看你也不懂这些，那你就下两碗面吧，要青菜和鸡蛋。 您不是不饿吗？ 就多说两句话突然就饿了。 好，我去给您做。 女佣忌惮身为巡捕的沈仁杰，只得老老实实走了。林叔眼见他离开，冲沈仁杰递了个眼色，示意后者看好人，自己就上二楼去了。他怀疑孙氏根本就没有离开这栋房子，而是被软禁起来了。二楼共有四个房间，其中一间是主卧，也就是孙氏住的房间。林叔上次来过的时候已经认得路了， 眼看门关着，直接就握上了门把。门没锁，一旋就开了。窗帘依旧是紧紧拉上，但床上什么也没有。被子倒是凌乱没叠，也许主人起来的匆忙，可女佣也不应该不收拾。林叔入内，在四周查看，他依次打开衣柜，又走到窗边，掀开窗帘一角，从这里可以看见楼下街景以及对街的成衣店和西饼铺子。窗台上还有几盆桔梗，映着夕阳分外灿烂。但他不是来看景，也不是来看花的，把窗帘拉上，又开始搜索床底。林叔弯腰掀起床单，床下空荡荡，一无所获。身体凑近之后，林叔瞧见靠近枕头的地方有一小缕头发，发丝柔软细长，除了孙氏应该也没别人，断节处不一，说明是在仓促的情况下不小心被扯下来的，说不定还是出于非自愿，所以孙氏根本没有外出，还在这栋房子里吗？林叔不敢贸然下定论。他离开主卧，又去了其余几间卧室，都毫无收获。最后一间卧室其实是衣帽间改的，进去之后两旁都是柜子，一面等人高的落地镜竖在门后的柜子旁边。林叔打开镜子旁边的柜子，里面全是衣服，各式各样的衣服，冬大衣、夏旗袍、厚呢子洋裙、上袄下裙的文明装。林叔皱起眉头，先不说孙是一个守寡的，怎么会起穿学生裙的念头？为什么这些衣服的尺寸大小还是不一样的？难不成几年前孙氏还有过上学的梦想？这就离谱了。林叔伸手揉弄，发现这些衣服也不是全新的，有些是下过水的，还有些能看出穿了很久，颜色都掉了不少。突如其来的声响让林叔手一颤，房间里没开灯，借助的只是外面的残阳余晖。声响是从最后那个衣柜传出来的。林叔猛地看过去，这时女佣宋姐的声音在楼梯间遥遥响起。 哎，林先生，您不能这样啊，你怎么能擅闯民宅呢你？ 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本巡捕在这儿呢，你还怕他偷东西不成啊？ 哎，就算是巡捕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擅闯民宅吧。哎，来人呐，快拦着他们，快来人呐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